喂，有啲咩剧啊？喂，你哋讲下。 喂，嗱，有一套咧就叫做《血液》啊，系 边个液？ 血液 系瘟疫嘅液啊， 唔系 blood 嗰个血液啊。 哦， 系啦。 哦，瘟疫嘅液。 冇咗瘟疫嘅液。 哦，血液。 英文名就叫做The Hot Zone。 The Hot Zone。 即刻令我联想起黄秋生当年有一部好出名嘅戏，叫做《伊波拉》，系啊。 系啦，冇错。 都系。 就系讲呢样嘢啦。 就 系 讲呢样嘢。 都系讲伊波拉嘅。 冇錯。 咁有冇爆曬粗同埋見到啲死屍話唔好嘥呀，喂執兩劑先咁呀。 咁又冇呢啲。 好啊，冇呢啲。 係啦。 冇致敬黃秋生嘅 ,ok。 咁 你哋講下就係喉嚨痛喎。 係。 好 啊。好啦，咁其實就係一個國家地理頻道拍攝嘅，同埋呢個博士電視台播嘅，係啦。是一個迷你劇嚟嘅，咁就一共六集嘅啫，只係。 哦， 係。係啦，咁就 但係佢。完咗啦，而家已經 係。已經完咗㗎啦，咁就原來佢係好快咁播，每晚兩集，連播三晚。 哦。 係啊。 哦，又好似嗰啲日本嗰啲 SP 咁啊。 係啊，係啊，冇錯啊，嗰種咁樣播法。 白骨巨塔咁啊。 係啦，冇錯。係啦。 嗯。好。 咁就嗱，個故事開頭咧，就其實就講有個人跟住之後感染咗，跟住之後嗰度又比較緊張嘅，感染咗，跟住之後佢又搭飛機，跟住之後就嘔咁樣嘅啫。跟住但係嗰度咧，其實話俾你聽，伊波拉病毒係咁樣，其實就主線同嗰個人係冇關係嘅，係啊，話俾你聽。 點解個引子嚟嘅？其實嗰個 係啦，冇錯冇錯。跟住之後佢主要係講1989年，就有佢哋嗰個軍部啊，裏面嗰個傳染病嗰個研究所嗰度就收到一個sample， 跟住之後喺度睇，跟住之後 check 到嘅時候，本來以為係某一種病嚟嘅，但點知 check 下好似喂唔係喎，嗰種病佢喺顯微鏡之下唔係咁樣嘅喎，跟住之後諗下，跟住之後就再喺度揾睇下係乜嘢嚟。 唔使咁 detail 啊，唔使咁 detail 啊。 係啊係啊，咁樣系啦，咁佢其實就喺度揾到，其實跟住之後就揾到係伊波拉病毒啊，跟住之後又講下佢哋嗰啲人啊，實驗室裏面啲人啊，又嗰啲反應係點樣啊，又講下佢哋家庭啊，跟住之後又講下佢點樣應對啊，咁樣其實一般嗰啲套路嚟嘅啫，嘅做法都係， okay。 不過佢就講家庭同埋講佢哋嗰班研究人員嗰啲軟弱外嫌佢偏多咯，所以其實就。佢係虎頭就尾都係虎嘅，但係中間就蛇曬嘅。 即係如果睇淨係睇頭兩集尾兩集就得㗎啦。 唔係頭兩集尾兩集，應該係頭半集尾兩集。 啊？ 唔係，其實呢啲都係拖戲嘅啫。你根本係一套戲咁嘅長度，你揀拖到劇出嚟，咁你冇辦法。 係啊，真係都幾拖下嘅，基本上最好嘅嘢喺睇曬尾兩集嗰度睇曬咯。 哦， 但其實佢嗰度最精彩嗰個位置，其實佢哋個任務其實都唔係話太大規模嘅，其實係喺軍部嗰度組織咗一班人十零廿人咁樣，跟住之後去一個養馬騮做研究嘅嗰個地方嗰度咧，做一次清理消毒嘅啫，同埋捉曬啲馬騮，跟住之後攞啲血液樣本去check 咁樣嘅啫，其實就最大嗰單 嘢冇講佢哋點樣研究到啲疫苗啊定乜鬼冇嘅。 冇，因為一現實世界根本上冇疫苗嘅，所以佢唔會講。 我可能睇第一集咧，佢就話根據呢個事實改編嘅， 係啊， 之後有幾多係堅嘢喎？ 嚇！但係 馬騮應該變種啊嘛，變咗屍神同啲人打啊，係咪？啲人伊波拉再變種變喪屍咁先好睇。 佢都係講伊波拉會變種㗎，佢變得越嚟越隱藏，越嚟越難揾咯。佢咁樣講㗎。 唔係嗰啲伊波拉變種啊，啲人啊， 係 啲人舐咗伊波拉會變種，跟住 變 喪屍， 係會咬人。 變唔同嘅 mutant 都打變 X-Men 都打。 咁佢最尾個結局係點樣完咗佢咧？ 係咯， 佢其實就係消毒完，跟住之後就 拱太咁樣。洗手， 其實整個過程基本上去到尾最精彩嗰段就係喺嗰度捉馬騮，捉嗰啲馬騮有隻馬騮走甩咗，跟住之後追捕嗰隻馬騮嗰度叫做係動作場面最精彩嗰個位咯。 唔係我意思，即係佢點樣 咗呢個故事啊，可以係。 哦，佢嗰度其實就完咗呢單嘢啦，哦，跟住之後就同政府嗰度上報翻，跟住之後叫佢以後要加多啲資源，跟住去處理傳染病個問題咁樣嗰啲嘢。跟住之後同埋講翻，因為呢兩個故仔講呢兩公婆咧喺軍部裏面做嘢，兩公婆其實真有其人，又喺度講翻佢哋完之後又點點點咁樣，各人嘅之後又點點點咁樣，其實就講下。 如果 冇翻現 實 冇講啊， 主角係陳道富真係嘛？ 係講係 做明星成為帝位嘅一個咩啊？佢算係咩？ 總幹事。 總幹事係啦，咁 類似可以係咁啦，因為都係真人真事嘅嗰個人係啦。 哇！呢、這個位好多啊，陳夢富真呢、這個 係 咯， 係 動作場面就係臨尾走甩咗只馬騮，要拎梳蕉咁，只馬騮就係直招咁樣， 又唔係要追，要追嘅，同埋 呢個叫動作場面啊，好 似咁又唔係，嗰要追要追佢嘅，跟住之後要圍捕佢，叫出面嗰啲人封住曬嗰啲氣口啊、通風口啊嗰啲嘢圍捕佢， 即係搞大佬，唔係孫悟空嘅大佬， 唔係因為搞咁多嘢就係冇大招啊！ 外星人嗰套戲啊，大佬， 唔係因為佢冇大招啊，佢其實大波招咪搞掂咯。 可能係嘅，可能係嘅。 唔係佢哋真係帶咗梳招啊，冇帶嘢啊嘛，冇帶梳招啊真 係。係啦係啦，同埋 你隻手油咗黃色，呃佢啊咁啊。 嚇！啊，同埋有一樣嘢就係阿 Tasso 成日話拋書包嗰樣嘢，佢都幾嚴 重 啦、啊。因為佢著防護衣啊，同埋講嗰個要處理嗰個第四層嗰、那個儲存病毒嗰個房啊，嗰度嗰啲嘢 咧。呢度可以略略解釋一下，因為我有睇嘅呢度 係。哦，係係係。 咁咧，其實佢差唔多利用咗15分鐘嚟解釋成個過程啊。 係 係啊。就係講佢哋點樣去研究一啲病毒咧，就分咗四個 level 嘅。咁頭三個我就唔記得咗啦。咁第四個咧就係一啲致命病毒啊，即係冇解藥嘅，即係類似伊波拉嗰種啊。咁啊，講我哋點樣入去研究咧，就要經過好多層嘅消毒啊，又消毒又消毒啊，洗手啊，洗手又洗手。 係啊， 佢好詳細，即係詳細得過分，做咗15分鐘。我覺得嗰度 係啊， 係如果你做咗教育電視咧 ，OK 嘅，但係呢個 都唔 OK 咧，教育電視都悶啦。 咁嗰度係。 系啦，系啦，系啦。 同埋最尾竟然系發現禁言物咧，最尾件衫咪割穿咗個窿，即係好似有蝦碌咁啊！到最尾係竟然係。 係係啊。 咁我覺得好笑咯，嗰啲劇情。 嗯。 你講到好似佢哋今次係揾咗 TVB 嚟去拍咁嘅。 唔係 TVB 好睇過佢啊會。 好嚴格，即係好仔細，但係竟然只係一個窿。即係隨時會喺隻衫袖路穿個窿，即係好簡單咁又衰咗，咁 死亡兵係嘛？咁嚴格係嘛？跟住有個窿俾人射啦，會爆嘅咁 啊！最近咁樣，我覺得好怪咯，嗰種表現 感。臨尾嗰度你話好睇啊，但係佢都中間有啲嘢，我覺得係無謂謂嘅，即係個老公為咗唔想個老婆做呢單危險嘅任務，跟住之後同佢上司 friend， 跟住之後就隔。頂走咗佢老婆，跟住自己就走去做呢一單嘢。點知個老公自己又拉咗嘢，要佢老婆你去接手翻。 即係攞嚟搞喎呢啲劇情。 係有啲位係攞嚟搞啊！最緊要嗰樣嘢就係裡面啲研究員佢哋自己都有軟弱啊，又喺度15、16啊，嗰啲位又多，同埋個女主角個師傅嗰度佢又另外一條線嘅喎，又講翻1976年嘅時候，佢同埋嗰個國際唔知咩傳染病中心嗰個高層一齊做去非洲嗰度做嘢嗰陣時，嗰啲嘢係其實又唔係特別 關唔關事嘅咧，係 其實唔係特別關事嘅，基本上係由佢嘅角度，由佢發現上一手嘅伊波拉病毒係點樣嘅？這個係變咗種㗎嘛，因為上嘅伊波拉病毒嗰度係點樣？其實都係好似係講個過程俾你聽為主咯。我以為會講翻佢點解今時今日咁黑人憎啊，成個業界都排斥呢個人啊，佢又冇提到呢一樣嘢咯。 哦， 係啊， 咪其實咧呢啲題材咧，雖然話個題材講呢樣嘢。即等於你個題材講耶穌，唔使耶穌耶穌耶穌耶穌嘅， 係， 即交俾你講體育，咁唔係體育嘅， 係， 即 即係其實你處理一個故事，你係啊個主題係講呢樣嘢，你都要諗下你點樣去包裝去講呢個故事啊嘛，個重點係。 係 係。嗱，你好簡單啊，你睇呢、這個沙士咁啊，可能伊波拉大家就唔係咁覺得離地嘅啫，沙士應該唔離地啊嘛。 係，都拍過劇集啦，而家 冇錯。嗱。咩啊？唔係啊，無線都拍過啦。 係，冇錯，咁啊係。 個咩有個酒店嗰套啊，叫乜鬼嘢啊？ 嗰套話唔記得咗。 嗱，佢又拍得唔好嘅嗰套嘢，但係咧，我哋覺得咧，我意思就係話咧，其實你咁樣講會好啲啊。係。佢拍得唔好啫，但係你直接講沙士好悶啫。係。你成個故事就真係講佢醫院啲人點樣好悶啊！即係呢啲其實大家都知嘅事啦，你將呢只搬翻上去人物，即其實你應該轉個角度就係、是，我反而覺得佢如果你用嗰個酒店，咁你突然間話因為呢樣嘢封鎖咗咁我又覺得真係有趣喎。係，佢拍得唔好咋，因為佢係電視劇啊嘛，因為你想拍到戲啊，真係講嗰間酒店喺嗰幾個禮拜之間嘅事啊，你唔好無端端加啲啊盜寶嗰啲啊嗰啲無謂嘢啦，當然啦，啊欣怡咁嗰啲喺家裏多餘啊查案咁，即係冇辦法，因為佢又係電視啊嘛。如果你拍到戲，你用個酒店裏面咁樣濃縮咗，酒店係咩？其實都社會嘅縮影。 冇錯， 裏面有唔同嘅人嘅，有錢，有唔同嘅階層，因為外國人。 嗯。 咁你咁樣講，件事咪有趣好多咯？係 咯， 咁你對外間嘅嘢， 墓地二殺嗰種感覺咯，係。 係啦，咁但係佢事實上係講沙士啊嘛，咁其實你咁樣成件事咧，就有人嘅刻畫，亦都可以講到咧成個事件嘅發生。咁因為佢哋出面佢哋都喺度不斷要收風，知道喂而家進展成點嚇？咁你咁咪有趣過你就咁講沙士，咁跟住啊各界反應，跟住哦啲每個醫院裏面都死好多人，醫務人員都開始冧咁呢啲。呢啲係新聞節目，即係咁做嘅啫。 係啊，係 啊， 係啊。 咁故事係要揾樣嘢包住個故事嚟去講噶嘛？咁你冇諗過啫？ 嗯。 點解你炒完嗰啲肉鬆啊，要揾個生菜包就做生菜包啫？ 係冇錯。 個生菜包就係用個生菜包住啲嘢食啊嘛。係 啊。 好簡單嘅呢個道理，明唔明啊？啊，好正嘅嗰個小籠包啊，因為你一咬落去咧，哇啲肉汁啊，咁你係將點樣包成一個整體嘅一隻牛嘢咁食噶嘛？咁你個古仔係咁嘅啫，你咁散都好睇嘅啫，你諗下點樣包埋佢先得㗎？ 故事係 咯，呢個仲衰過黃秋生啊！你跟住黃秋生呢條撲街係嘛？點樣一路行一路搞女？ 唔係喎，你 最少。 真係 字典上咧，佢包裝得好好多嘅，將伊波拉呢一件事。 冇錯啊，真係阿黃秋生個伊波拉病毒，就算撇除咗嗰啲核突嘢之外，都好睇過呢套。 雖然啲戲嗰套戲好 cheap 啊，亦都係比較早期咧賣粗口嘅一套戲嚟嘅。 係， 嗯， 啊，因為嗰套戲入邊咧，無論男女都喺度爆曬粗嘅，但係當其時係好少嘅。 係啊。 的確有唔少人咧，係為咗聽粗口而睇嘅。 哦， 當時係，係，就當時係啊，當時有好多套都係因為裏面佢哋爆粗所以入場啫嘛。 哦，明白。 係啊，你平時唔會聽到話嗰班演員點解喺個戲入邊成講曬粗口嘅咁。 哦。 咁呢個當時嘅都賣點啦，咁都係佢裏面好鹹濕啊，好多嘢啦。咁你跟住阿黃秋生呢個撲街嘅角色啊，唔係黃秋生係撲街啊，講多次啊。係。 啊， 個角色。咁啊好撲街噶嘛裏邊真係嚇， 係冇錯， 即係哇唔好嘥啊條女死咗，哇不如嚇奸屍咁，佢因為佢咁所以賴嘢啊嘛， 係啊攞佢豬肉嚟玩 嗰啲，咁你佢起碼成件事係有趣過，佢好似將個新聞片拍俾你睇咁咯， 係啊冇錯， 就係咁啦，咁有陣時咧電視劇處理，你更要諗下點樣有趣啲啦， 係冇錯， 揾唔揾得翻嗰套無線嗰套啊叫咩啊喺酒店嗰度， 嗰套啊。哎一時間未揾到，哎呢、這個、 啊、你直接揾欣怡都有㗎啦， 係 啊，你查下欣怡做咩電視劇，肯定裏面有啊。 好啊， 唔知乜乜幾多日咁樣㗎，我如果冇記錯 我都記得咁上下名嘅，唔知咩 乜乜咩幾多日咁樣㗎，你揾下揾到就補翻啦， 好啊， 好啦，咁呢套仲有冇？ 冇啦， 好啦，咁仲有邊套咧？仲有一套喎，快講啦。 仲有 仲有邊套啊？ 隔離係咪隔離七日情啊？喂，我想問 啊， 係咪叫隔離？ 環球衛視啊，呢套嘅Netflix 嘅。 你講乜嘢啊？新年聽唔到新年講乜？ 我話係咪叫做隔離七日情啊？嗰個 啊啊啊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隔離七日情， 隔離七日情，係係。 Okay. 你唔好以為愛情故事嚟㗎，佢講個酒店入面啲人好好多人㗎，又盜寶啊，咩嘢都齊㗎。 哦、 oh. ，好無聊㗎，即係佢翻嚟搞下咧，同嗰個隔離嗰陣時唔係咁大關係嘅，係甩曬嘅。咁佢又呢度就捉到鹿就冇脱到角咯，佢衰係。 好。 嗯。係咯，佢開個題啊，開得好好㗎，我覺得係。 係。 係。 好咁講啊，另外一套咩咩？ 另外一套就係 Netflix 嘅電影係咪？係 啊。 哦，聽啲名咁似啲品牌或者啲新股上市咁嘅。 環球衛視係。 唔係呢一個係可能係第二度嘅譯名。如果你香港嘅 Netflix 咧，佢叫做邊緣拯救隊嘅呢個係。 哦，係啊。 哦，咁啊咩嚟嘅？咩東西嚟嘅？ 係。咁我試下講下啦。其實好簡單嘅啫。其實咧，佢就係、是一套《精英兵》啊，其實係。 嚇、 啊。都係嗰四條僆仔。 佢 Stranger than Stranger Things 喎，我覺得佢係咁行僆仔救地球， 係啦，就係、是、四條僆仔救地球啦，係啦，係 啦，點樣救地球咧？臨尾揸條鎖匙扭個掣嘅嘢，其實佢哋個任務。 唔係咁我諗都要略略講下個故事啦。 係， 好啊， 分講啦， 好啊。 咁就係講四條僆仔，佢哋就去一個夏令營咁嘅地方嘅。咁就因為唔同嘅原因啦，即係佢哋各自都有啲性格嘅缺陷嘅，其實。咁、 哦、 呢個其實真係另外一邊嘅故事咧，咁就講啱啱又外星人侵略地球咁啊，嚟到又毀滅曬全部大城市咁滯噶啦，已經。係 啊。 喺太空站嗰度咧，就有一個太空人咧，就探測到嗰個主母艦啊，即、就、係、是、外星人個主母艦個方位，咁就帶咗落地球，咁啊死咗啦，咁啊交低條鎖匙，嗰條鎖匙就係包括咗呢個座標喺裡面嘅，咁啊四個僆仔就要負責將呢個座標。就帶去某一個地方，就 send 個座標俾軍方發射導彈，就消滅咗嗰隻外星人嘅母艦，咁啊完成咗呢個任務。咁呢個故事就係講呢樣嘢啦，其實係。係 啦。 同埋喺個過程裏面，佢哋點樣克服翻自己面對嘅困難啊？你嗰四個僆仔，即係有啲又怕高，有啲又怕醜，有啲又男人頭咁樣，點樣克服翻自己嘅陰暗面，咁啊完成曬成個任務。後屘就 男人頭都係女嚟嘅，嗰個係 嗰個中國妹嚟嘅， 係啦， 係啦， 上海妹， 係 啦。 咁啊，就係咁嘅啫。咁但係成套戲咧，基本上我覺得睇完係嘥時間嘅， 有少少嘅，係啊。 你話啲外星人咧咁大隊軍隊咧，啊，就派一隻嘢嚟去追殺呢幾個細路嘅啫， 係啊，由頭都睇一隻嘅啫。 但係次次啲軍隊出現咧。佢就係大規模咁樣去對付啲軍隊嘅，係 啊， 咁同埋仲有一個問題就係、是、咧，你唔係要搶《葵花寶典》或者搶一樣嘢嘛，你係要令到嗰樣嘢毀滅就得噶啦嘛。 其實你殺咗四個僆仔啫嘛，其實個 係咯，係啊，你唔係要搶翻嘅喎，你可以唔搶翻嘅喎。 係啊， 嗱，其實呢樣嘢當然啦，你可以話《Star Wars New Hope》都有呢個問題嘅，黑武士使鬼問阿公主，係嗰、那個佢收到嗰個 Death Star 嗰、那個。个图喺边咧？佢哋一炮打爆啊，咁只船咪完咯。 系， 系嘛？ 嗯， 即系开场就完啦，系嘛？就一路跟住攻只船，砰咁完得。跟住嘀嘀嘀嘀嘀嘀嘀嘀，咩事？啲国兵未出场完咗啦，系啊系啊，应该系咁。黑武士都唔使出场啊，系啊，就系见只 Star Destroyer 向前开咗一炮就完噶啦。 系， 因为佢系唔犯得着要抢翻噶嘛。 系啊。 系啦，佢唔系话佢偷咗佢一样佢哋好紧要嘅嘢，佢一定要攞翻嘅。 系， 嗰个唔系葵花宝典，亦都唔系一样嘢，即系佢哋要抢啊，佢要毁灭啫嘛。咁而 Terminator 咧，就因为佢只系 send 咗一个 Terminator 嚟，因为佢唔喺同一个时代咁，你点解佢唔 send 多啲？我唔知啊吓啊。因为嗰时好似有解释过，就系佢炸咗嗰个嘢嘅，因为炸咗个时光机嘅，佢有咁讲过嘅。咁 anyway 啦，咁呢度就唔合理啦，因為佢要 send 幾多嚟都得嘅， 係 係啦，同埋嗰只係母艦嚟嘅位置啊，佢母艦識喐嘅喎， 係啊， 係啊， 因為我行開少少， 就個 移動半 尺咗㗎啦，射歪咗㗎啦， 咁我使鬼去搶嗰樣嘢咩？ 再俾住過咪得 係啊， 既然佢都嚇， 即係部署過啊，馬仔話。 唔係，即係佢嗰個佢啲位置再部署過，咁同之前唔同咗咁。 唔使部署過，佢噴過少少啫嘛。 嗯。 你只船嚟噶，大佬，唔係一個基地或者乜嘢，唔係一個起咗個地下嘅嘢啊。 嗯。 嚇、啊、咩坐標啫？即係你同我講，喂，我揾到佢就武男嘅坐標，我覺得好少嘅武男坐標。 係。 佢武男識喐嘅喎，坐咩標啊？ 唔係我星球嘅邊啊嘛。 咁星球都識喐㗎，係 咯，流浪地球都會飛咗去啦。 係啊， 即係總之你嗰嘢喐得嘅，咁你除非你 lock 住佢嘅啫，唔係個坐標喎。 係啊， 如果唔係你冇意義㗎，咩坐標啫？你一刻係坐標，除非你一刻即刻射佢啊，咁又話啫。你唔係呢一刻仲隔咁耐嚇？嗰個資訊係幾時㗎？嗰份歸翻都收到啲僆仔啊？幾時㗎？我冇啊，七日前㗎啦佢嚇。佢行咗唔知邊咯喎，唔係真係好笑啊！系啊，我知拉登喺边啊嘛， 系 啊， 几耐之前啦，上个月咯咁啊，上个月，系啊，就算条嗰条信真系真系坚都冇用啦，你唔 update 啊嘛， 系啊， 咁嗰只武男系唔喐坐度等你嘅， 系真系啊，呢度系啊， 系啊，真系好笑，真系好笑啊呢个， 知道只玩具做特价喺边间铺度，但系上个月咯系啊，仲有冇？ 上年啊， 系。咁同埋有啲好鬼騎嚟嘅，即係鬼只怪嚟講到佢。 知道六合彩開幾多啊？上個禮拜嗰條啊嘛。 嚇！ 上個禮拜嗰條六合彩嘛，我知道係人都知開幾多啦。 係啦，咁同埋鬼只怪好鬼。 禮拜嗰條就話啫， 係咯。只怪好鬼騎嚟嘅，去到尾嘅時候有一度咧，佢竟然咧俾到門一夾咧，就可以夾斷咗佢隻手啊！俾到鐵門。 啊！唔應該嘅咩？ 一夹就断咗，甩成只手甩咗咯，一夹。 乜佢平时好硬噶？ 平时佢可以抬起架车啊，打爆支车啊，咁都系噶。 喂，咁唔系，咁 Terminator 都系噶。 哦。 系。扭断佢只手咧，又好似揾啲铁枝都可以扭得断喎，唔知点解又 一撬烂噶。 一撬就烂噶，但系平时乜我睇到大爆炸都唔烂噶。 系啊。 控制到噶。 系啊。 都唔知點解噶，係啊！ 其實呢啲咁嘅反駁咧，我都已經算啦， 都唔會理㗎啦。 其實我唔理， 呢種小事啫。 因為嗰四個小朋友嘅角色角度咧，又令人討厭啊！嗰四個 係啊， 會唔會嗰四個朋友嗰四個小朋友嘅演出令人討厭啊？ 嗰 根本個角色嘅性格係令人討厭啊！嗰四 個哦， 係啊， 哦得邊個做都死㗎啦， 係啊。嗰、那個咩上海妹直情你會覺得係成個參照花咁黑面嘅，但係佢仲要係參照花靚過佢嘅喎。 咩意思？ 即係佢成口黑面黑咁樣嘅嗰、那個。 你演得好都可能 OK 嘅喎。 嚇！嗰四個人嘅性格係唔好啊。 係啊。 咩？即係你個性格唔好咧，就要啲人演得更加好咯。 嚇！係啊。 咁其實都有得救 嘅。其實佢都係想抄。Stranger Thing 啊，或者 嗰 啲套路嘅啫，其實 都有問題嘅。Stranger Thing 嗰幾個人， 但佢起碼嗰幾個人係個組合令你覺得過癮，即係起碼我覺得過癮嘅嗰四個人。 係啊，佢都演出係 OK 啊嘛，因為呢個係重點嚟㗎，係咯。你揾四個黑人憎嘅細路做有咩用咧？ 呢四個完全唔得啊！ 唔得， 係咯，演唔到啦，亦都 別個黑仔。最衰個黑仔係啦，即係個黑人。 同埋個製作亦都太過流啊！ 係啊， 即係我覺得係差過 Sci-Fi 台嗰啲製作啊！佢已經係去到。 即係我哋係嘛？差過我哋。 我哋好過佢嘅應該。 係。 咁大喎？ 唔係真係好，但係個導演又唔係話真係差得咁犀利嘅啫喎，原來。 晒晒台讲鬼佬嗰个电视台啊， 系啊， 佢呢个导演咧，之前系拍过《未来战士》第四集噶， 系 即系边集咧？ 即系 最近 二零一八啦， 嗰套啊， 系啊， 唔系啩？嗰集都唔系好流噶， 嗰度唔系最差啦，起码系。 系，跟佢之前仲拍过两集《神探小娇娃》咯。 但系唔知点解呢一套咧就咁差嘅，即系唔讲故事嘅技巧都做唔到啊！差唔多系去到。 嗯。咁好难讲嘅，一拍到去 Netflix 都唔知道有啲乜嘢资源系嘛，可能好平嘅，咁又唔顶喎。 好平都唔能够 即係咁差㗎，去到 係咁啊，係寫好多個故事，其實唔同錢冇關係 嘅。我到直頭，我覺得其實咧，我上個禮拜都睇咗嘅呢套戲。 哦，明白。 因為我覺得唔值得講咧，我就冇提過。 我原來係咁一早就睇咗啊，係嘛？ 哦， 咁呢啲值得講啊，值得大插噶嘛呢啲。 因為連笑嘅元素都我都覺得。 作為反面教材，真係要介紹俾大家，真係警惕嘅。 系， 咁唔系㗎，你有啲做得唔好嘅，你睇咗你，起碼你自己唔好再犯啊嘛。 咁都 係，係咯，原來咁樣係唔好睇㗎喎。 真係唔得啊！真係完全唔得。 我諗佢咧都係 Netflix 自己咧見到即係 Stranger Things 嘅成功啊。 係，就諗 都係佢哋嘅啫嘛。 啲嘢出嚟啊。 係啊係啊，我覺得都有啲關係。 都有㗎。係 啊，咁點知 啊？喺呢個時間就做咗先，即係五月呢個時間做咗先。 係。 谂住长 咯，系咁啊， 都系 衰，都系唔好睇嘅。其实，不过大家可以当学下嘢，了解一下咩叫做即系唔好嘅示范。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示范嚟嘅， 系 啦， 原来咁样系会濑嘢嘅喎。咁啊，做一次俾你睇。 即系你仲做衰咗自己嗰个频道，我觉得而家系。 哦，而家衰晒噶啦，一直咁系。 令到啲人觉得你呢，哇！你拍出嚟啲嘢，个次次都系咁嘅。 所以一實實唔好睇嘅居多㗎啦，已經去到。 好睇㗎喎，佢 係。上次咁一半㗎啦。 上次嗰咩Netflix 版《無聲絕境》啊，聲稱嘅嗰個又係，哇！ 嗰個算好啦，係咪已經？ 嗰個好過呢個㗎啦，好過。 好過呢個，不過都。 係喎。 啊。之前嗰個咪嗰個唔知咩殺手咩中咩極線殺手嗰個溝片，咪算幾好睇咯。如果你有 Netflix 就。 是 不是 極北啊？唔 係 北極啊，叫做唔 係 極北。 唔係，那個 係咯。係咯，那個算好㗎啦，那個又係。 係啊係啊。 其他差唔多套套都唔得嘅。 係咩？那個三重威脅又係麻麻地嘅真係。 我都未講咩嚟啊！你都冇介紹。 邊套啊？ 三重威脅咯。 哦，三重威脅。 我就冇睇啊，明好就有睇嘅。 啊，有睇，咁就啊。Tony Jaa 有阿陳虎同埋阿印尼黃光亮嘅一套動作片咯， 即係喺殺神裝備三度掹咗幾個人出嚟嚇。 係啦係啦係啦，咁樣基本上係由係佢又係成扎荷里活嗰啲 B 級片嗰啲主角，跟住之後炒埋一碟咁樣用千二萬美金拍嘅，睇資料就係啦。一套動作片其實就由頭到尾咁就講盧正山即係戰狼二個女主角，咁就佢承受咗啲遺產，跟住之後就捐曬啲遺產出嚟做一啲嘢，就改變咗城市，令到佢消除曬所有罪惡，跟住之後引嚟成班人喺度追殺佢咁樣咯。跟住之後 消除曬所有罪惡啊？點樣做到？ 唔係，好似係抌啲錢改善啲教育啊、醫療咁樣，令到啲人。 咁蝙蝠俠咪應該做呢啲，唔係出嚟做蝙蝠咯？ 令到啲人唔會走去俾嗰啲犯罪組織吸納啊咁樣嗰啲咯，其實就。 哇！可以做到咁 㗎？佢講到咁樣，跟住之後原來 蝙蝠俠真係白做啦，蝙蝠俠咁多嘢。 陳虎同埋Tony Jaa 又同某一個追殺佢嘅追殺盧正山嘅組織嘅人就有，以前係嗰個組織啲人，但係點知同佢哋反咗目嘅，跟住之後印尼黃光亮就屋企人又俾佢哋嗰個組織殺曬，跟住之後又要喺度咁樣三邊嘅人喺度喺間差館嗰度就相遇，跟住之後就逃避嗰班人追，跟住之後又進行又反擊咁樣嗰啲啊，基本上呢種故事 都幾難下喎，聽你講咯。 係啊，係唔好睇。我咁中意睇動作片，我睇完都覺得流流地。 咁大鑊。 喂，我見到個咁嘅卡士有少少期待㗎，大佬又啊，印尼黃光亮加Tony Jaa係咪先？ 我即係陳虎又唔係在內嘅。 當是配菜啦，那個就那兩個就是主菜， 奶得多了嘛，陳虎就 是太極俠已經是一個成功的例子啊。 咁呢套劇冇揾埋奇洛李維斯演好好嘅。 哇！我咁仲大鑊啊，揾奇洛李維斯幫手。 肯定好笑啊！啲打鬥會 係啲打就唔係冇設計，但係嗰度好似揸機嗰個好似唔係好識拍咁咯，嗰套嘢就係啊。 啲有啲問題啊，嗰啲分鏡處理係咯。唉，嗰套就唉係講得太多啲。 即係都係 Netflix 嘅。 係 Netflix 嘅。係啊，都係 Netflix。 哦。 係啊，係啊。 唔係咁啊，唯一好處就係佢俾咗好多即係機會啊，即係唔同人試啊，係咯。 係。冇錯。 平時咧開唔到係啦，呢啲戲。 係啊。 你只可以從呢個角度去諗啦，係咯。 定係可能係啲 就會好或者會唔好㗎嘛，即係有時你呢啲嘢，我平時啲人就唔會 point 嘅，咁係呢個 point 啫，即係同呢個首部劇情片一樣，係咪？冇人包保好㗎，係咪？係 冇錯。 咁你都可以話係一個機會啊，咁但係啲人冇珍惜咯。 嗯，係啊， 啊，即係俾咗機會拍到爛片咯，不過佢拍啲人唔覺嘅。 嗯。 佢可能已經用盡佢嘅力拍好㗎啦，我唔知係咪啊，可惜就係。我覺得唔係咯，我覺得唔係咯。 Okay, 我嗰班友就係見係咁嘅製作，佢就求其咯。 還是係Netflix 根本上嗰班人拍咗啲嘢，跟住之後就上唔到戲院，跟住之後就平價賣俾 Netflix 咁樣，會唔會啦？ 咁真係唔知啊。 唔係佢有先嗰啲進到 TV 嚟噶嘛？你劇嗰啲點會一劇點會一？ 係我咪講緊電影嗰啲係啦。 唔係你而家講啲劇嚟㗎喎。 係。 咁會係呢個狀況啊？ 咁啊，係劇又唔係呢個狀況，咁又係。 唔係，就算電影都好多都係 Netflix 開㗎，唔係佢原本拍過冇、 啊、 人要喎。 哦， 係個 project 一開始係佢自己度做嘅，好多都。 係 啊， 係啊，好多都係㗎喎。 係。 唔係，就係嗰啲先仲賴嘢啊。 係咯，嗰啲賴足。 佢反而上唔到戲院，但係咧喺嗰度做咧，其實都係唔係好差嘅，因為可能佢又冇乜精，即係冇乜上戲院嘅。條件啫嘛，唔係再差，可能再幾好睇嘅喎。調翻轉， 即係譬如佢 肉，即係呢個情況調翻轉喎。佢啲 original 嗰啲先至好多係賴嘢嘅喎。 係啊，呢一套就係佢 original 嘅喎，呢套嘢 係。係啊，係咯，嗰啲先賴嘢，即係神奇啊嘛。咁所以咪就係可能啲導演自己都覺得嘅，細 project 咪細求其啦，係咪？ 係。 係咯，我出邊大把大茶飯係咪？ 是没错。 都不知道是挂个名的，甚至乎我怀疑我不清楚。 亦都有可能啊。 是啊，不知道他什么葫芦马什么样，我们就见到套东西不好看啫。 是啦、 啊、 是。 是啦、啊、那么介绍的。如果有没有英文名啊，原本你说这套这样的几个钉仔旧地。 哦，叫做 Ram of the World 啊。 叫什么 ?Ram of the World 啊 ,R-I-M 啊。是不是 Ram?Ram of the World 啊。是啦、啊、 是、啊、哦，明白。是即係 Pacific Rim 啊 ，Rim 啊，係 啦， 係啦， 係咩意思啊？ 介紹俾大家唔介紹啦，係啦， 啊， 咪有介紹俾大家睇做反面教材咯， 係啦， 係都唔錯嘅反面教材。 自己選擇啦，我覺得係嘥時間。 即係用一班細路仔拍嘅戲咧，其實即係你處理得好就好好睇嘅，處理得唔好就真係。 你 It 咪好好睇咯，第一集全部細路仔。 哇哇 ，It 嘅就超班啦，冇得講啦。 好正啊！ 係 咯，咁你孫悟空亦都算喺電視嚟講係一個奇蹟啦。 奇蹟啦，嗰四個靚仔仲紅曬啦，四個都。 哦，係咩？四個都紅曬啊！即係唔係淨係得啊啊？ 唔係淨係得啊 Eleven 㗎。 同個男主角嘅，哦， 男主角去咗拍 It 啦。 咁嗰啲肥仔嗰啲都紅咗嘅咩？哦，係㗎。咁犀利，咦？但係做佢阿媽嘅 Winona Ryder 就唔知有咩彈翻起喎。 即係一路都係淨係拍緊 Stranger Things 咯，每一年拍一次。 係咯係咯，而家真係都淪為只係可以做阿媽啦，係啊。 或者上次同阿 John Wick 拍過套愛情片咯。 係啦係啦係啦， 冇啦，係咯。即係最梅登嘅阿 Winona Ryder 啦，反而係。 反而喺套劇裏面就佢又做得好。 唔係，因為 Stranger Things 咧，以一套咁嘅電視嚟講咧，我見佢真係好多產品啊。 哦， 系啊， 即系公仔啊 ，Halloween 都好多佢嗰啲嘢喎，即系佢嗰抽圣诞灯影人啲 Halloween 嘢，其实一啲嘢。 喂，个警长咪做 Cowboy 咯 ？LEGO 先夸张啊，系。 LEGO 咩？头先阿马仔讲咩？即系讲咩？ 唔系个警长咪做个 Cowboy 咯。 哦，做咗 Cowboy 啦，就系。 就系新呢个。 即系竟然有得担正做 Cowboy， 系。可惜套戲唔賴咗啫，但系即系呢个演出机会都系唔简单咧。如果唔系做个 Stranger Things。 系啊，可能冇可能俾 佢添啊！系啊，系啊，系，真系好犀利啊！呢套嘢真系 啊！咁啊，七月就第三季啦， 系。嗯。系啦，咁 It 亦都有戏嚟紧啊。 系啦。 小丑回魂啊。 嗯。 系，不过就唔系细路仔啦，大个晒啦，变晒大明星啦。个个都系明星嚟嘅吓。 系。 系嘛？个女变咗边啊？谢西加、谢西廷啊嘛。 系啊。 系。 个男主角系边个做嘅话？ 阿撕裂嗰個男主角，即係 Professor X 啊。 系啊，系佢啊，系咪透？系咪光头嘅？ 有头发。 系。 哦。我有嘅，我知佢近期都直情都张伟健咁咧，长期光头。 我成日认住佢都系光头。 因为套套都光头咁啊 ，keep 住啦，系嘛？做完撕裂又可以自教授吓。 嗯。 即系以后就呢个碌啊。 嗱冇啊。 睇到我都分唔到，我睇紧自教授定睇紧撕裂定睇边个？我都撕裂啦喺度。我一睇个黑凤凰画头，我知点解有撕裂条友喺度，又唔系呢个 X 教授嚟嘅， 即系最尾打赢 就 系 靠撕裂 啊！教授变身啊嘛，最尾， 吓， 哦，变身做咩？ 又系变咗嗰只兽嗰个， 哦， 打佢， 哦，佢又系 Bisa 两只 Bisa， 系啊， 或者蓝毛毛 Bisa 啊， 系啦，佢有两只， 两只一齐搭佢都要赢啊， 系， 系咪咁嘅咧？ 到时睇啊， 唔系穿桥啊，呢、這个我哋老吹嘅啫。 系啊， 应该唔系啊，咁吓人。 系、 啊，佢咪之后极速老化变翻啊，光头男长啊。 系啊，冇错。系啊， 再搏翻落新嘅神探赵娇娃咁样完啊。 系啦、 啊，发觉嗰间学校都系执咗佢咯，开个第二间吓， 跟住之后再搏翻落 查理啊，改埋名做查理啊，系。 系 啊。系嘛，跟住我都系唔收嗰啲超能人啦，收翻三个靓女好过啦。 系啦， 跟住就系星神女探小娇娃啦，下一套就 系啦，冇错。 好，啦，咁有冇？仲有冇？ 冇啦。 好啊， 系咁有缘啦，有缘先同大家吓，睇一睇唔到 swamping 啊。 嗯， 系啊。 好啦，咁另一套都要讲埋嘅，就系吓蔡丽峰都去到最后一集啦，咁样系到底总结一下，咁佢自己呢集都系总结嘅，啊咁啊交俾两位啦，我未睇吓。 好啦，咁就咁 系阿明讲啊，阿明。 诶，冇啊，冇啊，分分讲。 我就未至于真系好详细睇晒成集嘅。 哦，唔紧要，大概做乜得噶啦。 咁大概咧，佢就系讲翻开头咧，其实就系嗰、那个。戰輪嗰個男主角係咪阿明啊？我冇睇錯。 好似 係。係啦，咁佢哋拍緊《Chinese Song》，但係咧其實咁重點就唔喺佢嗰度嘅，就係、是、反而咧就係戲中戲嘅。 即 係 你意思佢係演員嚟嘅，拍緊《Chinese Song》 係啊。 自己添嘅，直頭 係。哦，即係個演員自己。OK OK。係 啦，佢飾演翻個演員自己，咁就講去到佢哋就係今集嗰個編劇，即係亦都有個女仔扮演呢今集《Chinese Song》個編劇嘅。其实嗰个女仔就系上次死侍二啊，那个好运女啊，如果冇睇错就应该。 啊，即系黑妹啊， 冇错。 系啦，咁啊饰演呢一集《Chinese Song》个编剧，佢咧就好似冇乜计咁啊，谂嚟谂去咧都谂唔到一啲好嘅剧本出嚟。 系啦。 咁啊，俾阿皮尔修喺度话佢唔掂，即系皮尔修都有份做喎，今集系。 嗯。 佢又饰演翻自己嘅，其实都系。 哦 ，OK。 佢又話佢啲劇本唔得，要佢係咁諗，係咁諗。咁結果佢喺度諗下諗下之際咧，咁佢就發現原來之前咁多集嘅《Chinese Song》咧，喺某一啲場景咧，都有一個模模糊嘅人影出現啊。 係啦，冇錯。 嚇，好奇怪啊！變咗嗰件事，咁嗰個人影仲喺現實生活裏面追殺佢咁嘅樣添，係。 係。 嚇，咁喺呢個時間咧，唔知點解有把聲音就係佢自己把聲嚟嘅。就同佢喺度講話，只要你面對呢件事，就唔好驚，你就會睇出咗事實嘅真相㗎啦。咁到佢真係咁樣睇清楚呢件事之後咧，佢發現原來佢自己就係喺個 Chinese Song 裏面咁樣嚟完成咗個故事。咁最尾佢仲預翻，應該就係60年代 Chinese Song 嗰個男主持帶佢進入去黑白版個 Chinese Song 嗰度，咁啊完咗呢一個最後一個。 其實就係嗰個黑影嚟㗎啦，嗰、那個人 係。係啦。那個黑影就是那個男主持啦， 係啦， 係啦，就係咁， 係啊， 即係個故事大朗就係咁樣啦， 係啦，冇錯冇錯，咁想開頭其實佢都玩咗少少嘢嘅，佢嗰度就係嗰個男演員喺度，又係一個編劇嘅身份，跟住之後諗唔到橋，跟住之後就好似啊，突然間諗到條橋啦，就係寫咩地球毀滅啦，咁跟住之後叫佢老婆嚟慶祝啦，跟住之後打開個窗，咦，原來呢個世界就毀滅緊喎，咁樣係啦，呢一啲喺度玩咗少少咁嘅嘢咯，開頭就呢一集 係啦。咁 其實上一次咧，呢個皮爾修拍嗰套，即係嗰套我哋話係笑啲左膠嗰套電視啊，嗰套叫做咩？搞笑 怪異都市。 怪異都市，佢最尾嗰集咪又係戲中戲？ 係啊， 係啊，一樣，我都諗喺 嗰度嘅， 係咯。 係啊係啊，都係沿住嗰度嘅，我覺得佢都係。係咪真係淨係得翻咁多橋咧？佢係。 嚇、啊！咁佢自己都話俾你聽冇橋啦，佢個古仔都咁講俾你聽。 係啊， 講到。 係啊。 係啊。啊！好似邊個？好似邊個都係啊嘛！阿黃晶成日都喺度諷刺翻自己冇曬橋噶嘛，一樣。 系啦，佢呢度都其實都係焗玩翻呢樣嘢，但係雖然係咁，但係今集個氣氛處理咧，就真係有翻啲差低松嗰種感覺，即係冇好似之前咁甩曬咁樣啊。 係啊， 雖然個故事唔係太突出，但係佢起碼有翻嗰個差低松嗰個精神嗰個感覺喺度。咁我覺得雖然唔係好好，但係我覺得都僅僅合格嘅，即係而計今集嚟講嚇。 會唔會遲咗啲咧？最尾一集先至嚟玩呢啲， 其實係最好時啊！ 係啊，真係最後。 我諗好多人都棄咗翻好耐㗎啦，係啊。 係啊，係得我。 係啊，係我哋咁堅持嘅。 因為我哋主要做節目嘅啫，如果唔係都唔可能都唔睇。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即係你咁大個 show 係咪叫做啊咁多年玩個 reboot， 即係唔係話呢個 show 嘅叫做多一輯係一 reboot， 咁點都要睇啊？係咪？ 係啊。 佢話 世界奇妙物語 嚟翻拍嘅，佢係。 系咪世界奇妙物語，哇！你同我講話抽幾個咁多年嚟嚇，最經典故事嚟翻拍，咁點都要睇係咪？或者哇！如果有一日突然間 TVB 係話《幻海奇情》嚇，哇！抽翻啲以前啊最經典嗰啲故事啊， 四人歸西嗰啲係嘛？ 係啊，嚟再拍咁點都睇下啦，係咪啊？點知拍到真係唔方唔西啊！真係嚇。咁啊點啊總結下啦，咁我啊反而呢集啊未睇，咁兩位覺得點？ 咁如果總結成季，你覺得點 啊？係啊，梗係啊，收唔收？收唔收貨？收唔收貨？ 成季我就唔收貨。如果成季嚟， 得係嘛？ 即係全部 都唔覺得 係 睇吹力鬆嘅。 個平均數係唔合格嘅，其實 係。 係啊，係啊，如果唔覺得睇吹力鬆，吹力鬆嚟嘅咩？ 係咯。都冇乜嗰種味道，我自己覺得係 唔大喎。 係同埋，我覺得佢夾硬將原本廿幾分鐘嘅戲咧，佢拖到要45分鐘或以上。今次短少少啦，40分鐘到啦。咁就中間好以前嗰啲緊湊嗰啲嘢，佢變咗拖到鬆曬咯。我覺得其實佢呢個系列就。有啲古仔 OK 嘅，但係大部分其實都冇嗰種感覺啊，同埋都唔係咁好嘅，其實就整體都唔合格，我覺得都係。 唔係啊，呢啲都唔係重點啊，佢其實個 古仔 後面要玩左交嗰樣嘢先係最核突啊嘛。係， 即 係 傳遞個信息嗰度先係肉酸。 係真係。 佢今集咧，阿皮爾修自己都有講翻呢個問題喎，佢話究竟？點樣能夠喺呢個娛樂性嗰度同傳遞信息嗰度攞一個平衡呢？佢都有提出呢個問題喎。 係。 係到最尾佢自己都講係解決唔到嘅喎。 唔會啊，點會解決唔到啫？佢唔好咁做咪得咯。 係咯，唔加落去咪咯，冇事啊。 點解？ 傳遞信息咪冇事啊？ 點解你做個故事要傳遞信息咧？ 係 咯。唔係嗱，咁講，當然啦，你每一個故事佢係都有個核心嘅嘢想話俾你聽 嘅， 想講係啦，想表達咁啊，一定有。咁但係你話我要即係我如果我直情要一定要有一樣嘢，咁即係例如叫你唔好食煙或者唔好醉酒駕駛啊咁呢個係廣告嚟㗎嘛？係呢個就唔係戲嚟㗎咯喎。 嗯 啱， 係啊，搞清楚未先？你拍三個鐘頭嘅廣告唔係戲喎，係啊，即係其實戲啊唔係想咁樣，即係俾一個咁樣嘅，唔係咁嘅喎，其實係嚇， 嗯， 係咯，即係你有啲嘢等你諗下，咁係有嘅，等你 step 下係有 嘅， 係啊係啊係啊，但唔係話哦，我睇完就點啊？哦，睇完咪即係叫你去乜乜餐廳食嘢咯， 嗯， 睇完就真係哦，政府真係叫你唔好食煙咯，咁唔係咁噶嘛，咁你如果係咁，呢啲叫樣板戲噶咯喎。 係啊， 係咯，翻去睇白毛女啊，不如好嘛？ 係啊， 嗯，咁做乜啫？佢呢個問題我即刻可以答你啊，你唔好咁做咪得咯。 係， 即係其實你睇嘢都係第一就過癮啦，第二你過癮完有啲嘢諗下啦，其實係咁噶嘛。係 啊係啊， 即 係 睇完又食又叻嚇，仲有啲嘢可以攞翻屋企再 dap 下。咁有時啊，你個所謂 message 係人哋翻屋企 step 下陣得到出嚟噶嘛，即係唔係話你好似硬燒一個嘢咁樣啊？咁如果你係咁嗰啲叫廣告啊嘛， 係， 即係你唔會睇完套戲，你會 step 咗出嚟係啊波紋財務咁，唔會嘅啫。啊，即係或者係咦係開心樂園餐叭叭叭咁咩戲嚟喺度？呢個廣告嚟嘅喎，係 嚇， 咁咪搞錯啲乜嘢咧？ 應該係咁，即係電影應該係要咁樣，即係或者唔係 電影啦， 或者 我咩都係 啦， 作品 啦， 作品 啊，唔冇理由你係 get 到一個咁樣嘅 message， 咁樣叫做咁條戲咩咩戲嚟嘅？ 嗯， 係咯， 咁係一個宣傳片，其實只不過係。 宣傳片嚟㗎，即係你話咁，你唉咁，你嗰啲動畫乜，或者嗰啲蒙面超人啊，唔係最後要叫你買產品，其實佢套戲冇叫你買產品㗎。係 啊，你覺得嗰樣嘢好型之後去買啫。 雖然佢係直入咗佢嗰啲，係佢係咁直入咗嗰啲產品喺度，點樣教你點玩點變身嚇？咁、但係我都覺得唔好嘅喎，我都覺得唔好嘅。 係啊。 即係你成套嘢根本就係一個廣告嘛，你仲衰過無面超人啊！ 係啊， 係。本身都自己有個故仔㗎，佢變身嗰陣啊煩啲，成日喺度撳掣咁 sell 你啫。咁但佢平時都冇 sell 你㗎。喂，而你成套嘢就係 sell 我買腰帶一條咁樣。 唉。 都未至於啊，大佬，你呢啲唉，我唔知啦嚇。唔係，即係總之係你為任何嘢去服務嘅。嗰、那個已經係唔係電影咧？唔係電視劇，唔係一個故事咯。 啊，冇錯。 係啊，我唔理你服務係政治啊，定係一個商業產品，定係一個政府宣傳咧，唔理你啊，就一樣嘅啫嘛。 嗯。 啊，佢有冇反省過呢樣嘢？ 佢應該 冇啦。 冇 啦。佢仲覺得自己好啱添，咁就繼續咯。咁我都又一個 IP 俾你玩謝咗啦。OK。 系， 以后啊，唔知会唔会再有啦， 以后唔好再拍蔡丽松啊 ，OK， 唔该。 唔系，或者唔好系佢哋拍咯。 唔系啦，我唔想睇啦。 哦，第二个拍都唔想啦。 唔系，因为你玩借咁嘅嘢系，你明唔明啊？ 系。 系咪？有啲嘢你玩借咗就冇噶啦。 嗯。 啊，即系沙窝咁系嘛？ 系。 你第二个拍系啊，嚟紧系嘛？有啊，系。咩啊嘛？權力遊戲嗰啲人拍，你想唔想睇啫？ 哇！ 唔係佢有啲人，你想唔想睇啊？即係我講係，你仲想唔想繼續睇《沙窩》嘅新嘅電影啊？ 我就興趣一般啦，我就 嚇、 第三集我都要考慮啊。 哦，係啊，其實第三集有咩看點啫？嚟緊十二月 係啊， 都問邊咁？你做再下一套《沙窩》咁唔係邊個處理嘅問題？喺你玩。喺啲玩借咗呢样嘢啊， 系明白， 即系除非你真系揾到啲好劲嘅人嚟啦，即系你揾到啲勾到我，但系佢拍咧，我一定睇。嗱，例如詹士金马伦咁，我咪睇咯。系嘛？下套沙窝，詹士金马伦导演，咁我睇 ，OK？ 你要咁咯，你明唔明？ 系， 即系如果你个题材已经俾玩烂咗，其实好难救啊。咁我又掰詹士金馬倫啫，唔係個個掰啊嘛。係。係咪？你估詹士金馬倫做導演啲人就睇咩？ 唔一定。 啊，冇啊，冇啊，真係唔覺得，詹士金好渣嘅啫嘛，佢哋覺得係咯。 嚇？唉， 唔渣咩？ 嚇？咁都叫渣？ 啊？渣梗係渣啦，拍嚟拍去咪阿凡達咯，係咪？都唔敢掂第啲嘢，第啲嘢都计衰啊，第二个衰啦吓，诶，你冲动你嚟啊吓，诶，跟诶 ，Terminator 你嚟啊，咁啊，咁样喎，系咯， 唉， 濑嘢唔关事咁啊，好似吓，但系你个大名挂喺上面啊，大佬， 系啊， 嗱啦，等下 Star Wars 嗰段先再讲啦，系咯，真系要插下啊呢啲吓，吓，嗱咁啊点啊，咁啊 Twilight Zone 咁啊吓，一代名作吓。啊系列咁 就 射咗， 玩完咗啦， 唔系呢套剧玩完射完咗，系成个 I P 玩完咗啦。 寿终正寝啊，真系。 我觉得系啊，系啦、啊，即系你仲会唔会再有蔡松咧？之后啊， 以今辑嗰个回响，我觉得都有啲问啊，其实都 系啊，即系其实而家已经系黑镜啦嘛，即系变黑镜咪新嘅蔡松咯。 系 啦， 啲人期待黑镜就肯定 期待啦，冇错啦。 有 本来蔡丽松咧， 下個星期就做啦。 冇錯，六月五 號。係啦，係啦，就可以睇到新嘅黑鏡。咁我哋都要睇，講完一節睇啊，睇咗即刻講啊。 誒，六月五號做應該冇乜問題喎，下個星期應該講到喎。 係嘛？但我哋唔知講唔講得切啊嘛，但又唔齊人啊嚇，雖然我哋係咯。 我應該講到，應該講得，因為佢禮拜中開始做啊，佢已經。 哦，因為一分分 weekend 又唔喺度啦，係咯。 係啦，咁但係我應該可以好錄咗啲。 哦，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好啊。 咁會睇咗個黑鏡先。 好啊，好啊。 因為我都期待啊，黑鏡對於黑鏡。 哦，黑鏡一定一定啦。咁黑鏡係點㗎？係一集一集個做嘅啫，係咪？唔會一 嘢。唔係，佢一次過應該三集一次個訂 單。係㗎，哇！有乜嘢歌啊？哦。 但 係 今季咧，佢得三集嘅啫。 係咯。 哦。 同埋係咪係咪好似戲咁咧？ 我諗佢每一集會比較長啲，可能一粒鐘一集左右。 哦，咁嘅。 咁佢係咩咧 ？Netflix 㗎？點解會咁樣諗法咧 ？Netflix 㗎，係 Netflix 㗎。 哦。哦，因為 Netflix 所以又一次過 喎。黑鏡不嬲由頭到尾都 Netflix 㗎嘛。 是咦，但之前都是一次過抌曬出嚟嘅咩？ 係，之前全部都是一次過抌出嚟 嘅。哦，係㗎。哦。係 啊， 係 啊，係啊。 哦 ，OK， 好。 但今次就得三集，所以就比較快。同埋佢今次呢集唔係禮拜五做啊，係禮拜三已經做啦，所以應該我哋應該可以多啲時間可以消化到啊啊。係 啦。 好好好，咁係咯，咁啊黑鏡就新一代嘅，就穿鬆類型嘅新一代嘅系列啦，係咯，亦都比較。全世界都比較歡迎啦，咁而佢路線又會係會比較講係科技對即係社會啊人啊嘅影響咁樣，即係佢又唔係話闊到乜嘢都做嘅嚇。 佢真係比較貼近啲我哋現代嘅社會會遇到嘅問題，好多時 係。冇錯。 係啦係啦係啦，有啲十年咁啫嘛，即係其實有少少。 其實佢講嘅科技，可能我哋四五年之內已經做到㗎啦，好多 時。嚇唔係啊？佢直情有啦，好多已經其實，不過佢將佢誇張啲咁啫嘛。 睇翻 即係佢未 嗰啲係係你講嘢 啫。即係佢唔係嗰啲即係好虛構嘅嘢，只不過佢將佢先進啲嗰樣嘢。咁其實嗰樣嘢我哋都有㗎。都有係咪先？ 即係有或者係 咁，我哋都有㗎，不過可能冇佢嗰個咁誇張咁啫嘛。即係呢個就同你完全係幻想出嚟嗰樣嘢，根本冇可能有嘅，咁係唔同咯。 佢係比較冇咁虛無縹緲嘅。 佢係推移啊，即係佢即係可能當我哋今日嗰樣嘢，咁咪就十年啦嘛。咁哦，咁佢過多幾年會點咧？咁咯，有少少係咁咯。 係係。 喺呢一個社會狀況，過多幾年會唔會更加嚴重咧？佢係比較似係咁咯。 嗯、因為今輯咧，我睇 trailer 咧，佢個主題三個故事應該都係講 virtual reality 嗰啲嘢嘅，係咪啊？ 哦，依家唔係我哋應該睇 trailer 陣先講嘛？呢一 part 係。 可以等人同埋馬仔一齊。 係啊，一陣間我哋一齊咗，有一扎，係啊，一大扎 trailer 可以講下。 我個阿 Netflix 都幾多嘢睇啊，又都 係嘛？哦，係嘅。 係啊，上次你講阿 Happy 做廚師嗰套咧，都會係星期做嘅。 哦，係㗎。哦，但呢個我唔知一般人有冇興趣啊，又冇話霆鋒嘅，係咯。 但係有 霆鋒變咗 happy 喎，大佬，係咯。 有邊？ 其實 Iron 荷蘭仔係其中一集定知咩嘅，即係佢唔同 㗎啦。我諗佢哋應該都 係啊，即係佢唔同人嘅，係啊係啊，唔係次次有翻啊 Iron 同阿荷蘭仔嘅。係。你咪即係阿十二號風味咁啊，佢有啲嘉賓咁樣啊，即 係 直情直情係抄阿霆鋒㗎啦，我都係 happy 啊。是吧 可能是啊 变阿霆锋咁成功 咁受欢迎啊咁有 啊咁受欢迎是吧我happy都试下先咁啊 嗯 嗯咁嗰啲再讲啦喂呢个都要 review 埋啊我哋 唔系我哋提一提大家可以留 讲下嘅 哦呢个就系飲食节目嚟嘅 题目可以 即系 Iron Man 地参加飲食节目我哋都要追埋嘅真系惨嘅真 唔知有冇着甲嚟受访问啊 就肯定冇蜘蛛侠都唔会着蜘蛛侠啦系嘛 系 又或者顺便宣传下咧 咁一定佢根本呢一个 cast 根本就已经系帮紧蜘蛛侠宣传 呢个好明显仲要 系咯 好明显嘅就算里边只字不提都已经做咗啦呢个宣传因为呢个班底嚟噶嘛都系 系。 都是 happy 啊，都是荷蘭仔啊。Iron Man 就雖然瓜咗老陣啊，喺嚟緊嗰集啊，但係都好重要嘅。 嗯， 冇錯。 再講啦，喂，咁翻翻去講翻呢個《Twilight Zone》先，呢一 part 咁。咁點啊？咁即係唔冇㗎啦，係嘛？呢個冇玩夠㗎啦，係嘛？ 真 係 可以釘佢蓋㗎啦，咁 係啊， 係嘛？即係等於 TVB 拍完《奇幻潮》之後都唔使拍啦，係嘛？ 係啦。 都轉拍翻啲咩《區區有鬼故》嗰啲，可能仲好啲 鬼故嗰啲， 區區有鬼，區區有鬼故啊， 係啊， 區區有鬼故咪即係好似日本嗰個咩23區之類嗰啲咪？ 唔係，咁區有鬼故真係鬼故噶嘛講咁，咁嗰個23區嗰個反而好怪嘅，雖然佢都好似有鬼，但係鬼好唔重要，即係意思即係再拍翻奇幻潮啊呢種，其實而家無線都。好似都唔係好， 定係啲冇乜咁嘅人才咧，即係個編劇嘅人才真係少得咁犀利。 我諗係嗰啲阿頭都唔係對呢啲題材好有興趣咧。你本來十二傳說啊，咪就係已經係呢啲，喂吞完又吞，吞完又吞啊，吞咗唔知幾多鑊㗎啦，而家又話下一套係啊嘛。 咗添啦，差唔多係。 唔係又話係下一套。 做強人之後。 係啊，佢話都話咗好多次㗎啦，由衛斯理啊開始講。即係黃晶嗰套啊，開始講話下一套就做啦，咁就下到依家話白色強人，算啦，係咯，即係我都覺得嘢唔做噶啦，應該係咯。 嗯，或者為咗唔做咯， 嚇。唔知佢做咩啊？係啊，我唔知佢做咩啊？係有咩問題咧？呢個題材係咯。但韓摩的佢又拍喎，韓摩的佢又拍落去喎。 因為佢第一集受歡迎啊嘛， 受得啊嘛， 哦， 係啊，咁你咪又係啲怪嘢咁做咩？做咩唔得？拍怪嘢唔得咯，係咯，總之我都唔係好覺得而家啲人都太過需要啦，係咯，或者就算日本嘅世界奇妙物語咁，其實大家係咪都睇到都幾利下啦，係嘛，都幾 少少啦， 流曬，係咯，都亦都唔覺得太多新嘢啦，只係嚟 去 都係咯，同埋而家新嗰啲古仔都唔係好過癮，好多時都係好搞笑咁多嘅。 嗯， 係咯。你話而家仲要睇翻一個係有鬼啊，或者驚嘅都少啊。 係。 即係以前世界奇物語係比較多鬼故嘅喎。 係啊。 即係佢多鬼故再夾一啲唔係鬼故，而家就唔係嘅，都冇乜鬼故嘅，亦都唔係好多科幻嘅，好多時都係奇怪，你哋覺得奇怪咯，都奇怪嘅故事，即係荒誕啊，定係嗰啲啊。 系啊， 系啊，唔知啊，咁而家搞到咁，咁啊，即系呢类型剧系咪已经即系冇市场咧？咁样， 嗯， 咁啊要佢哋自己谂下啦。 系啊， 即 系 有一段时间咧，就定期都会拍嘅，即系佢可能唔系用呢个系列，即系个 Outer Limit 咁又另一个啦，都有做啊。嗰时无线都，系咯，都好多呢啲咁嘅剧嘅，以前 keep 住有，咁但系而家慢慢就好似冇啦，好似衰退咁啦。我觉得呢啲吓。咁啊，唔知好事定坏事啦，系啦，即系本来有啲啊一个短古仔睇完啦，几得意喎呢样嘢，冇啦，系啦，系啦，即系夜半三点钟嗰啲都冇人拍啦，系嘛，怪谈啊，啲古都冇人拍啦，系嘛， 系啊， 系嘛，有一轮好兴噶嘛，系咯， 系啊， 系咯，即系早排都有嘅，早排都仲有啲嘅，早几年系咯，都有啲咁即系三四套短古仔拍埋，但系你睇呢几年都冇嘅。 冇啦， 冇晒呢啲嘅喎，系咯， 系啊， 系咯，唔知啊，系咯，连鬼都唔拍啦，系咯，唔好话要科幻或者呢啲，所以都唔知咩事啦，唉，都系冇噶啦，我都觉得系啊，玩完噶啦，系咯， 嗯，比较失望系真系， 失望嘅失望啦，系咯，呢啲可能你咪有 咯。潘丽松咁大名气嘅嘢搞到咁样，真系， 潘丽松系就系呢一切嘢嘅开始嚟噶嘛，你谂下几几重要。呢一套嘢嘅 reboot 搞成咁，咁真係都幾唔係咩幾頹嘅，其實令到大家都係即係 係啊， 同埋你係俾左膠咁樣去利用嘅呢一套 騎劫咗呢一個 病， 直情係啦，啊，即係你拍埋啲我們二都唔夠嚇 ，get out 都唔夠，仲要嚟搞呢一套係咪啊？咁但係你唔好理喎，阿皮爾修真係好好 hit 嘅喎，喺即係喺今年喺。即係 大豐收啊嘛， 係啊，咁但係咪咁嘅咧？做嘢， 嗯， 係咯，都係咪咁咧？係乜嘢都係變咗咁啊？ 係， 即係一樣嘢得，就所有嘢都變咗嗰樣嘢，嚇？點解咧？咁就即係乾炒牛河受歡迎，就唔該你啲意大利粉就轉賣嗰個就好啦，意大利普都轉賣嗰個就好啦。冇理由噶嘛，咁你唔同風味、唔同食、唔同嘅嘢，咁點解一定要一味？ 係啊， 但係係咁啊，而家就係咁嚇，係啊，係啊，真係冇辦法啊，係啊，唔係 this city is dying 啊，係 this world is dying 噶啦，已經係，所有嘅人都係睇同樣嘅嘢嚇，信奉同一種嘅嚇， 一種嘅信念啊。唉，大佬，點解咁樣啊？冇辦法啊，冇辦法啊。 唉， 咪呢個咪世界末日嘅先兆咯。 係啊。 系嘛？我哋真系喺个《Twilight Zone》入边啊，啱啊！ 佢 ending 呢集真系拍世界末日啊，所以 系啊，啱啊，系啊，我哋咪喺个《Twilight Zone》入边咯，而家 嗯 系咯，啊冇计啦，系啦，所以唔使睇《Twilight Zone》啦，因为我哋已经喺《Twilight Zone》啦嘛，系咯， 系 咯，嗯，系咯，佢开头嗰度咪讲咗咯，你嘅所有嘅嘢都俾我嗰啲控制住啊嘛，你所睇嘅嘢、听嘅嘢系嘛， 嗯， 系咯，咪啲人话就话咧。好即係好怕呢一樣嘢嘛，但其實佢最鍾意就係呢樣嘢。 嗯， 係。 佢好怕呢樣嘢係政府啫。政府咁樣做啫，但係呢樣嘢其實發生喺每一日嘅時候，佢哋唔抗拒呀，仲好 happy 喎。係咪？嗯。唔知點解呀，係呀，冇辦法呀，即係佢話啫，佢話唔鍾意就其實好鍾意。即係個口說不嘅，但係身體好誠實，最中意你俾人控制住嘅思維，即係你嘅視覺、聽覺、思維，咁咪就係、是、呢、這個就係 Twilight Zone 啊嘛，係咯，係啊，你根本喺個 Twilight Zone 入面你自己都唔知嚇，咁係冇錯啊，啱啊，係係繼續左交落去啦，好有冇嘢繼續講？ 好啦， 好啦， 係咁陣間啦， 好好啦，咁啊就轉講第二樣啦，啊 Slam Bing 咁嗰啲之類啦，係嗰啲更加精彩啊，但系啲人又话垃圾啊嘛，因为 D C 系咪？ 哇 吓，系真系急啊！ 唔系 D C 就垃圾，唔系以套戏本身系质素为准嘅。O K， 再讲。